算不算太高？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

是变成了依赖。 都期待有爱 never say goodbye， 不要再分开。 I've never made you cry， I've treated you right， feel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。 都期待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。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。深深深的海。

想 是我还 是我，还是我。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，是我，还是我。